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6章，莫凡自然不会轻视这份力量的，他的脚下早已经有血光在闪耀了，正式开启了血兽靴的效果。双腿被血色的铠甲覆盖，拥有血兽的蛮力的莫凡一跃而起，那冲上来的地煞几乎要把他吞没的时候，威力终于到达了最鼎盛。空中的莫凡浑身被烤得滚烫滚烫，也幸好拥有煤炎的他本身就拥有了对火系的一些免疫，否则那些建设上来的火星便可以把他烫得皮开肉绽了。跳开这恐怖的地煞，莫凡落到地面上，由于血兽靴的强化，他往下踩的时候，比赛台的地面上都有些下陷了。突然间身体稍稍一下沉，整个人像一只蓄力待发的豹子一样，嗖的一下，莫凡身体急速地弹射出去了，迅速地接近了贾振龙所在的位置。很快他便看见了在贾振龙前方有一个完全透明的水帘守护着，原来这股力量格挡住了自己火姿的威力，看来你也就这样了吧。莫凡笑了起来，在靠近水帘守护的时候，莫凡直接跃了过去，跳到了贾振龙的上面，血兽之力灌注在自己双腿上，莫凡暴躁地从十米的高度踩下来，一落地的那一刻，脚下铺满了青草的地面直接被震得泥土飞溅，而贾振龙直接被这股力量飞震了出去。莫凡还是手下留情地往贾振龙的旁边踩踏，要是直接往头顶上踩，没有了防御的贾振龙恐怕会直接被踩成肉泥的。这个贾振龙终究太高估自己了，作为一个暗影系的法师，竟然不时刻紧靠在有阴影的地方，导致他连遁影都没施展出来。假如这样的人是一名烈法师，游走在妖魔肆意的野外，他能活到现在，那只能说明他靠的都是运气了。贾振龙在众目睽睽之下飞下了比赛台，跌倒在地面上之后口吐鲜血，也让整个火院的人感觉到胸口一闷，到头来还是没有逼出对方的终极魔法。 哟，又输了。 白眉老师笑了笑说道，只是看到魏荣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白眉老师也不好再笑得太任性，急忙收住了表情。 真是废。 魏荣刚想骂一句，可忽然间对废物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了起来，最后魏荣是生生把这话给收了回去，摆摆手让白眉老师赶紧去给那货治病，看都不想再看一眼了。 妈的，还真治不了这小子了， 好强啊。 赛台下郑佳慧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他原本以为需要利用这种小手段来避开战事的莫凡，其实真实的实力远远没有达到100名的层次，可是在看到他连续打败近30个人都始终使用初阶魔法之后，让他不得不对莫凡有了新的改观。回想起莫凡刚才在赛台上对自己愤怒说的那些话，似乎这一切真有可能实现似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的实力是很强，但也绝不可能一个人应对200名的挑战者，更何况接下来的挑战者排名越来越高，他能打败一个贾振龙并不代表他可以应付得了那么多排行靠前的人的轮番轰炸。 郑佳慧摇着头说道，在郑佳慧的规规矩矩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做到这种事儿的。随着贾振龙这样拥有灵种的火系法师被击败之后，挑战又逐渐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这个局面把魏荣给气坏了。他看着名单，一个个都是陌生的名字，有些不耐烦地接着念下一个挑战者。 许红光，排名331。 魏荣现在已经不指望200名以后的学员能够制服莫凡这家伙了，甚至很可能连对方的中阶魔法都逼不出来。他转过头，已经跟白眉老师聊到别的事情了。最主要的是他实在不想看到自己学员又被虐了。忽然整个比赛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好像发生什么值得大家振奋的事儿似的。魏荣这才把目光放回到比赛场上，原来那个叫做许红光的学员竟然隐藏了实力， 打得连莫凡都有些措手不及了，逼得莫凡不得不使用了终结魔法。此时可以看见莫凡脚下的星图非常的鲜艳，呈现着纯净的鲜红色，他浑身也燃烧起了同样颜色的烈焰，烧得火红火红的。烈拳轰出，炙热滚烫的煤炎扑打在那名叫做许红光的学员身上。原来许红光的身上竟然还有楷模具，这楷模具将莫凡的初阶魔法给完美的抵挡了下来，甚至连中阶的猎拳也因为这楷模具而大打折扣。只可惜没多久许红光还是败了，但是这331名学员却给大家带来不少惊讶，还以为又会被轻易的初阶魔法打败呢，没想到竟然逼出了对方的中阶魔法。 这群没出息的东西，无非是逼出了一个中阶魔法，搞得跟大获全胜似的。 白眉老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魏荣脸上刚有的笑容也一下子消失了。仔细一想，是啊，这有什么欢呼的？一连出动了36名挑战者，这才勉强迫使这个狂妄的小子使出了中阶的魔法，这应该是很丢人的事才对啊。人的心理往往就是这样，一旦被虐到一定低的程度，若是稍有一点进展，都会得到一丝慰藉的。但是认真想来，这和他们初衷的想法早已经离了108000里了。 这个许红光实力竟然也这么强，看来他之前应该有所隐藏。但愿接下去的挑战者有排行前200的出现，彻底打压一下此人的嚣张气焰。 黄兴丽气愤地说道。丁宇眠有些诧异地看着黄兴丽，不由得笑了起来说道， 我记得一开始你还是为他担忧的，怎么现在跟着大家一起讨伐他？你的立场怎么可以这么游离不定啊？ 黄兴丽一下子支支吾吾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旦看见莫凡如此得势便又特别的不爽。 这也是常情，现在这个转期生已附在火焰无敌的架势，轻松用初阶魔法打败了30多名挑战者。别忘了，他是在大学堂中当着所有的人面骂我们火焰是废物，就按照现在的局面来看，我们整个火焰都确实要被扣上这样一个帽子。为了不让颜面扫地，大家自然希望能够尽快的将他打下去。 刘乾说道。黄兴丽急忙点头，有些小欣喜，院草刘乾竟然帮助自己解释刚才奇怪的心态，看来他还是蛮在意自己的。 就是就是，再不把他打下去，我们火院真要被人看笑话了，拿一个转系生束手无策。 黄兴丽说道。丁宇眠反倒是没有再说话，刘乾见丁宇眠不说话，也就没再开口。不同排名的挑战者依旧轮番上阵，那些排名靠后的上场的心态已经从狠狠地教训这个转系生变成了能消耗多少是多少，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心高气傲的他们将自己的姿态放得这么低了。终于排名第190的人出现了，是一位女学员。莫凡站在赛台的中央，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名身材极其高挑的女同学。莫凡喜欢的是唐玉老师那样又身高又有身材的，而不是这种有着惊人身高却整体像竹竿似的，所以就谈不上什么怜香惜玉了。只是战斗开始之后，莫凡就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多么的愚蠢。排行在400名开外的，莫凡基本上可以用初阶魔法来对付，排行400名之前的多少都拥有一些优越的本领，有的时候让自己需要费一些神。原本莫凡以为即便排名前200的出现，自己也只是多耗费一些而已，谁知道这位女学员火系的修为已经跟自己相差并不多了。自己拥有煤炎，对方同样拥有着火系的灵种，而且明显是灵种当中比较上乘的，其火焰附带着持续的灼烧效果，这种灼烧甚至是很难扑灭的。不得已而下，莫凡终于动用了雷系魔法，四级的雷印化作了一个可以群体麻痹的雷电立场，扑在了这名女学员的脚下。女学员的风鬼根本避不开这一片范围的雷印，通过第四级的雷印，莫凡才勉强占据一些优势，并最后依仗雷系的霸道威力，终于把这名女学员给击败了，耗费了大量的魔能。 我是尹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7章， 双灵种，这小子， 魏荣有些错愕地说道。190名已经排行很靠前了，就这样被打败，魏荣的心中有些难以接受。不过对方既然非常非常奢侈地去强化出阶魔法，想来肯定拥有双灵种了。强化一个四级的出阶魔法都可以买两个普通一点的灵种了。 雷火双修，暴力十足，双灵种，双四级出阶魔法，难怪这个转系生敢做这么出格的事情，原来足以他自傲的有这么多。恐怕之后的挑战没有出现双灵种的人都未必敌得过他了。 白眉老师带着欣赏的目光看着莫凡说道。双灵种一出，全场不由得骚动起来了。在大家都是中阶的情况下，是否拥有灵种便是实力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了。400名的火焰强者之所以要领先排行之后的人那么多，正是因为他们这个排行之内的人大部分都拥有灵种，而双灵种那怎么都是140名之前的人呢？双灵种的实力有多强自然不用多说了，假如其修为都达到第三个级别的话，那这样的人便是前50的真正强者，普通学员根本就抗衡不了。此时莫凡展露出的实力明显是已经达到140名之前了，再加上他所拥有的两个四级出阶魔法，便可以绝对的压制住同等级的法师，其真实的实力绝对要在100名之前。难怪他敢如此的放言，只需要利用出阶魔法便可以击败400名之后挑战者的他，根本就不会害怕这种轮番上阵。 这个转系生还确实很厉害，火焰感觉都快要叫不出人来了，以前听过院系与院系大战，却没有见过这种内讧战斗的。火焰素来脾气不好，眼睛长到脑袋顶上去了，这会儿被一个转系生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也好啊。 一名封院的学生笑着说道。 火焰很快要出名了，合伙起来欺负一个转系生，结果被转系生给打哭了。 什么很快要出名？我都已经录了小视频放学校论坛上了，回复贴过签了好吗？ 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别的系的学员早就把这儿的战报传递到网络上了，一时间不管有没有来现场都在关注这件事儿。 第56名挑战者连斩66人，谁说出阶魔法是费劲？转系生大战火焰，屹立不倒，跪求一拜。 各种标题和帖子在网络上疯狂地传开了。这年头大家是有手机、微博和朋友圈，还有论坛，那么一转什么消息都很快传到大家耳中的。随着网络上的一片火热，那些闲来无事的学员们开始往比赛场这边聚集过来。本来这个千人赛台还有一些空座位的，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坐席外面的都略显拥堵了。起初还有不少人觉得这会不会又是哪个世家故意策划的炒作呢，好让自己在这卧虎藏龙之地打响名头。可是火焰自己人暴露出整件事的始末之后，大家自然不会再怀疑了。已经连斩66人，莫凡的名字很快在校内传开了，这让那些世家子弟们真是又气又恨，咬牙切齿的。要知道挑战周的第一天往往都会有排行前100乃至前50的高手巅峰对决的，结果他们的比赛场门可罗雀，估计他们自己打得没意思。莫凡重重地喘了一口气，他的眼睛紧紧地凝视着现在面对的这名学员。那是124名的强者，同样是双灵种，在对方利用灵巧的地波避开自己初阶魔法之后， 莫凡与他对抗就不得不拿出火系跟雷系的全部实力。莫凡最烦的就是遇上火土双修的人了。土系的初阶魔法地波可以完美的躲开自己的火资技能，而中阶魔法避障更是雷系霹雳的克星。在对方绝对的防御和闪避的情况下，莫凡要损耗的魔能就要更多了。连续战斗这么久，莫凡的魔能已经变得很有限了。 这个战绩你应该知足了，你的魔法见解很独特，竟然将资源用来强化初阶魔法，若不是消耗极低的初阶魔法，你也不可能打出这样的成绩来。 第124名女学员李玉洁一脸傲然地凝视着莫凡。 你得意个屁啊，既然你防御强，那老子直接把你轰了。 莫凡也是怒了，没见过这么趁人之危还一副洋洋得意的女人。怒音落下，莫凡浑身喷发起了炙热的煤炎来，滚滚熔浆荡开，像是火焰化作液体的波浪，强行地冲开了李玉洁的进攻。 梅岩猎拳九宫， 莫凡也不跟这李玉洁再继续纠缠，如果再保存实力和刻意节省魔能，那自己会被消耗得更加惨。不得不说，拥有预言灵种的李玉洁防御能力非常的强，是足以抵挡下莫凡所有攻击手段的。可是猎拳九宫素来以暴躁闻名，莫凡不信轰不开这女人的岩石壁障。猎拳轰向比赛台，顿时整个赛场都震动了起来，地表突然的炸裂开了，可以看到一道惊心的火柱猛然间喷了出来，滚烫的熔浆发出了嫣红的火光，刺眼无比。紧接着第二道火柱、第三道火柱同时喷发出来，一连九道震撼的火柱形成了一个惊人的九宫阵，比赛场内一片火红火红的，火柱跟火柱交相辉映，连成了一片火焰熔浆池。九宫火焰的中央，浑身燃烧的莫凡嘶吼了一声，猎拳九宫的威力立刻达到了一个鼎盛的状态，火柱、火蛇还有火团化作了最恐怖的能量，冲击着李玉洁的预言灵种的防御。蓝色的岩石被烧成红色了，随着火焰之柱的冲击力而彻底变成碎片了。李玉洁显然是因为自身修炼土系而没有去特别准备一个好的防御模具，当他第二级的炎障防御被粉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自保技能了。 快救人呐！ 魏荣老师看到情况不对，正要让白眉老师出手，白眉老师也同样担心李玉洁会在恐怖的九宫火焰之下化为灰烬的。刚要出手的他却发现烈焰当中的莫凡突然间把所有的霸道都给收了起来，滚烫的烈焰一下子散掉了，喷发的九宫火柱沉回到地面了，留在这比赛场上的正是一片还在燃烧的土地。残余的火焰当中，李玉洁惊慌失措地往后退着，当他发现刚才那毁灭的攻势一下子消失之后，整张脸涨得通红通红的。 我输了。 李玉洁低下了头，纵然有再多的不甘，他也无法再待在这赛台上了。对方对火焰的把控非常自如，换作是一些骨子里就特别骄傲的人，恐怕还真的无法及时收住九宫的威力。李玉洁在莫凡收手的那一刻，眼神一下子复杂了起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气势如虹的下一秒便将一切归于寂静的，除非对方从一开始就持有那份善良。白眉老师跟魏荣老师看到李玉洁安然无恙之后，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这名学生很有分寸呐。 白眉老师意味深长地对魏荣说道。魏荣只是冷哼了一声，没有回答。他看了一眼正在比赛台上重重喘息的莫凡，他看得出，经历这次战斗之后，莫凡已经把魔能给耗费得七七八八了。只要接下去再出现100名左右的强者，他恐怕很快就会败下阵的。连斩79人早已经让他在整个火焰颜面尽失了，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转系生。现在这个赛场不仅积满了不同院系的学员，就连其他院系的老师也慕名而来了。魏荣也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他犹豫片刻， 最后还是对赛台上看上去有些精疲力竭的莫凡说道： 就到此为止吧，莫凡。 什么到此为止？叫下一个。莫凡说道： 我收回我一开始说的话，你的实力已经让我们大家都很吃惊了。 魏荣稍稍退了一步。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8章。你以为我打到现在还是因为你在学堂上说的那句话吗？莫凡目光一转，注视着那个在台下早已经惊得说不出话的郑佳慧。就在不久之前，莫凡在杭州认识了一个才刚刚达到初阶实力的少年，他在整个军旅当中就像是一个打杂的义工，混口饭吃而已。可是在面对数以万计的白魔鹰军团和一个已经堕落的超阶法师的时候，他连一步都没有退过。就在莫凡还对失去灵魂的他有些挥之不去的时候，就正好遇到了模样跟处境跟他几分相似的郑佳慧。莫凡一方面想利用他来摆脱自己的无休止挑战，另一方面也是有心想帮帮他。而郑佳慧所表现出那种发自骨子里的懦弱，让莫凡觉得可悲又可笑到了极点。每个人都有贪生怕死的权利，可在这样一个校园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生命危险，竟然连一点点骨气都挤不出来，没有一个面对不可能而敢去挑战和突破的决心，这是一种无比自私的表现，跟懦弱和自卑毫无关系。换作往常，莫凡理都不会理这样一个自私的废人。一方面王小军的事情还在自己脑海当中，另一方面郑佳慧的行径确实是激怒了莫凡。莫凡不为了打脸整个火院，他要打脸的人就是这个郑佳慧。 你的火系与雷系魔能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你接下去还怎么去面对排行靠前的挑战者？除非你真的想向全院的学生挨个低头认错。 魏荣说道。怎么废话那么多，赶紧叫下一个。莫凡说道。莫凡此时的状态，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自己吹过的牛跪着也得装完。 给你台阶你不下，下一个111名，刘乾。 魏荣高声念出了下一个挑战者。念出刘乾这名之后，赛场内的女生们不由得尖叫了起来。刘乾或许不是整个院系当中实力最强的人，但绝对是所有女生心目中白马王子，帅得一塌糊涂啊。很多女生向他提出挑战，不是为了夺他的排名，仅仅是为了能够跟他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原本在这个学院里，大家都是尊贵的中介法师，不应该出现如此幼稚的花式行为。事实上真有很多女学员这么做了。黄兴丽一脸兴奋加期待地转过头看着刘乾，雀跃地说道： 原来你也挑战他了，那太好了，由你来终结他，你的名望又将得到一次提升。 其实我倒是更愿意是第一个挑战的人，便不会像这样一副趁人之危的样子。不过这场闹剧终究是要有人来完结它，正好轮到我，仅此而已。 刘乾保持着和煦的笑容说道。黄兴丽一个劲儿的点头，都说长得帅的人一般运气都不会太差，原来是真的。那个站在台上已经连斩79人的魔头，总算是要被一位英俊的王子给打败了，这是最好的结果。说实在的，一开始看到这个转系生的时候，他没想到他会强到这种程度。刘乾缓缓地站了起来，在一片女生的炙热注视下和所有男生嫉妒的目光下，走向了比赛台。他带着温文尔雅的笑容，用那双闪耀的眼睛凝视着莫凡，开口说道： 其实我还蛮敬佩你的魄力的，我觉得以你的实力进火院前50也不成什么问题，结果却要背上我这个111的排名，我还蛮惭愧的。 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更帅一点啊？啊？莫凡突然很无厘头地问了一句。刘乾愣了一下，脑子里边闪过了4个字。 神马情况。 他犹豫了一会儿，谦虚地说道： 各有千秋吧。 真虚伪啊。莫凡淡淡地说道。刘乾呵呵一笑： 呵呵，那如果说是我，你又得说我自大。 莫凡摇摇头开口说道：我说你虚伪，是你说的第一句话让我觉得你是个虚伪的人。至于第二句谁帅的问题，什么各有千秋，我的这种帅可以甩你好几条街好吗？刘乾脸上的笑容马上就僵了，脑子里边再浮现出了11个字：这人脑子他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过仔细一想，刘乾又不觉得什么了。毕竟一个自尊心较强一些的男人，在看到整场比赛众多女生呼唤自己名字时，都会产生嫉妒之心的。 我懒得跟你说一些无聊的问题，你的嚣张狂妄也就到这里了。 刘乾的声音变冷了，他也不再跟出言不逊的莫凡客气了。莫凡站在那里，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魔能干枯而慌乱，他镇定自若地等待着魏荣宣布开始。魏荣其实有所犹豫，并没有立刻就开始，就当作是善意地给莫凡多一些休息的时间吧。这样连番轰炸真不是常人能够接受的。 乾坤，你们雷系转来的这名学员还真了不得呀，是故意跑来踢我们火院馆子的吧？我可不相信你会让这样一名出色的学员离开你们雷院。 白眉老师见雷院的老师们都已经闻声而来，就不由得说道： 什么我的学生？ 雷系学院的乾坤挑着眉毛不解地问道。魏荣也转了过去，质问道： 他是转系生，修的第二系又是雷系，怎么不是你那里转过来的？ 我不认识他。 雷系学院的老师乾坤说道： 学生那么多，你是不是没记住？ 白眉老师笑着说道： 怎么可能呢？我们雷院学员数量又不多，来来去去那些，我都认得。这小子不是我雷院的。 乾坤很认真地说道。魏荣和白眉老师都是一脸诧异的样子，相互望了一眼，这家伙不是从雷院转来的，那又是从哪里呢？ 那个，这学员好像…… 就在这时，召唤系的系主任易玉泉倒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几位老师一脸错愕地看着召唤系的主任易玉泉，很不明白你个召唤系的凑什么热闹呢？ 那个，在我的印象里面，新进的新生中有一个叫莫凡的，是我们召唤系的学员，而且就在今天我刚收到他的转系资料。 系主任易玉泉说道。白眉老师、魏荣老师和乾坤老师都不由笑了起来，觉得易玉泉是在开玩笑。 照你这么说，这小子不是高阶法师了吗？拥有三个系。 魏荣笑着说道。白眉老师也点点头，整个主校区达到高阶的学员基本上都毕业了，这个莫凡没理由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境界。 你们自己看，我的手机里还有刚发来的信息。 说着，易玉贤老师翻开了手机给几位老师看看，转系文件非常的清晰，上面正是表明学员莫凡由召唤系转入火系，连时间戳都是前一阵的。于是看完手机资料的一群老师开始面面相觑了，眼睛有些不敢相信地盯着台上依然要战斗下去的莫凡。 像你这样狂妄而又不懂得做人的学生是很难在主校区存活的。 刘乾已经跟莫凡彻底失去了友好，也就是只有你这种实力平平的人需要四处讨好，像我这样的谁不服我打一顿就好了。莫凡说话时，周身已经出现了月白色的星子，这星子很奇特，所焕发的光芒也跟元素的那种绚丽有一定的差别，它的光芒内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好像守护着属于自己这片空间，孤傲而又显得神秘。月白色的星子相连，一共有七颗，迅速地连成了一道带着弧度的线条，线条像是月色的时空之刃，轻轻地在面前的世界划开，打开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形成了裂痕之门。在席位上，众人满眼疑惑地看着正在施展其他类别魔法的莫凡， 对于不少学员来说，稀有的召唤系也是陌生无比的。正在人们不知道莫凡要用什么手段撑下去的时候，裂缝里传来一声令人心悸的狼啸，有妖风在赛台中央席卷着，兽性的气息也伴随着那声嚎叫弥漫在众人的周围。气息这东西结界是无法抵挡的，学员们脸上都露出惊恐之色了，只要有一点见识都会知道这是战将级生物的威慑力。 召唤系！ 魏荣老师大惊失色地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39章。此时那道空间的裂痕当中，一只威风凛凛的遍布了星纹的狼兽生物跳了出来。它体型不是那种巨大类型的，但是整个身躯轮廓却显得修长骨练，却又不失力感。长长的毛发迎着风肆意地飘扬着，锋利无比的爪子埋入到地下，俊逸当中带着威猛的头颅正微微地抬起。他在凝视着他的对手刘乾，似乎这样的对手还不值得他这么在意。 妈的，这小子真的拥有三个系！ 魏荣直接爆粗，脸上写满了震惊。 这个莫凡难道是那个天赋排行榜第5的人，天生双系？ 雷系的老师乾坤大叫道。 我看就是了，不是传言他已经在交换生的历练中死了吗？ 几位老师都有些呆住了，他们都认为雷与火消耗殆尽的莫凡肯定会被刘乾所终结的，可是再看看那只气势凛然的吉星狼，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场战斗了。比赛的席位上，那些原本坐着的人已经纷纷地站了起来，快要凸出来的眼睛已经表明他们此刻的内心了。这是什么情况？一下子感觉自己的算术出了问题。第三个系， 这人是高阶法师吗？ 黄兴丽惊呼了起来。 我好像想起来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了。 丁雨棉目光紧紧地注视着莫凡。 他到底是谁呀？ 黄青丽说道。 天赋排行榜第5的人，天生双系，以前就是在我们明珠学院青校区非常有名，凭借着召唤系挑战全系学员，并获得了明珠大魔头的称号。 丁雨棉目光有些闪烁地说道。作为主校区的学员，本来丁雨棉是从来不关心青校区的事情，不过他的妹妹却在一次意外卷入到骇人听闻的体育馆事件当中。自己妹妹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过，救他的人正是这个莫凡，由此丁雨棉才会对莫凡有一些了解。前阵子就传言这个刚刚把自己双系天赋暴露出来的人已经死了，没想到又活过来了，并且一如既往的嚣张惹事儿。比赛现场上，刘乾的脸上那份淡定自若、稳操胜券荡然无存，脸色都变了，简直就是毙了狗了。明明是一个油尽灯枯的家伙，这生生多跑出了一个系来啊。假如召唤出一只普普通通的生物那也就算了，他刘乾也不是见到妖魔就腿软的人，这结果是一只狼族血统较高的吉星狼。这种速度极快的召唤生物，对没有防御技能的魔法师来说，那简直就是刽子手啊。吼的一声大叫，吉星狼没跟刘乾客气，直接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画出了一道毛发飞扬的虚影，朝着刘乾扑过去了。爪刃在接近刘乾的时候快速地飞舞了起来，编织成了一个利刃之网，要将面前的一切都撕成粉碎。刘乾措手不及，赶紧唤出了自己的盾魔卷，一个圆形的盾牌出现在刘乾的面前了。密密麻麻的爪风一道接着一道打在了这个金属盾上，立刻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刘乾很不甘，像这种盾魔具大部分时候都是用来压箱底的，结果这一个照面 就被迫用出来了。接下来的战斗，只要他稍不谨慎，便会被这头凶猛的狼生物给重创的。刘乾终究是太小看吉星狼的实力了，他根本没有接下去战斗而言。吉星狼凭借自己的速度不停地在刘乾的周围飞驰着，用不同的角度进攻，那厚重的盾魔具根本就来不及防御。刘乾想要以攻为守，奈何他的魔法连吉星狼的毛发都碰不到，更别说让他受伤了。一时间刘乾是狼狈无比，以他的实力对付几个普通的中阶法师没问题，要一个人面对战将级中极难对付的吉星狼便太强人所难了。整个战斗的过程完全是被单方面碾压了，学员们一片的错愕，一片的惊呆。吉星狼表现出的战斗力只能用俩字形容，那就是生猛。第111名的刘乾好歹也是拥有双灵种的强者，魔法的运用方面比李玉洁更娴熟，结果他在拥有盾魔具的防御时间里连一个魔法都没有命中吉星狼。吉星狼像是在戏弄对手一样，故意等到猎犬轰过来的时候才开始移动。拥有速度爆发的他完全可以等猎犬飞在空中的时候再做躲闪。吼吼的大叫，吉星狼张开了大嘴，从喉咙深处吐出了一道极强的兽性的狂风。狂风暴躁，卷起了一片沙尘，迅速地弥漫在了整个比赛台上。吐出的沙尘霸道地席卷着，威力甚至比中阶的风气魔法风盘还强上了几分。失去了防御的刘乾只能够勉强地招架着，算不上特别优越的楷魔具也不过是令他少受一些伤而已。吉星狼根本不给刘乾任何喘息的机会，沙尘还弥漫在周围的时候，他的速度再一次爆发了，在一片浑浊当中化为了一道凌厉的凶影。狼影扩大，笼罩在幽狼兽的全身，散发出的那股暴躁的野兽气息足以让那些躲在保护结界外面的学员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兽影武装，吉星狼狠狠地往穿着楷魔具的刘乾身上撞去，刘乾根本来不及描画出下一个中阶魔法图形，如同卡车一般的武装兽影冲撞过来之后，他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砰的一下，刘乾重重地撞在了保护结界上，身躯在结界上一震，顿时鲜血从口中狂喷了出来。跌落在地上，刘乾一头梳的精致的头发已经是凌乱无比，面如金色了。他的意识是清醒的，这一撞感到五脏六腑都错位了，要不是有楷魔具保护身体，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了。赛场周围那些原本痴望着刘乾的女人们一个个都心碎了，或许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画面。事实就是如此，长得英俊潇洒迷倒万千少女不代表他的实力就强，别说是与全盛状态的莫凡匹敌了，即便莫凡的火系和雷系都耗得差不多了，刘乾依旧连莫凡的一个系都打不过，或者说是被完虐。刘乾没有了再战的勇气，他愤愤地走下了赛场。黄兴利见到这个状况便急忙地跑过去，要扶起受重伤的刘乾。刘乾现在的心情糟糕透顶了，不耐烦地甩开了黄兴利的殷勤，迅速地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就连白眉老师要为他治疗都拒绝了。 伤自尊了，脾气也就暴露出来了。 白眉老师看着愤然离开的刘乾，无奈地摇摇头。黄兴利则呆在那里，刚才对方那带着几分厌恶的眼神让他如遭霹雳，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黄兴利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坐席上，自己最崇拜的人一个厌恶的眼神令他感觉世界都灰暗了。丁雨棉坐在旁边，也不知道该如何地安慰他。像黄兴利这样的女孩总会习惯性地去以貌取人，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秉性，怎么可能因为相貌完美就全都完美的呢？这个世界看脸归看脸，但仅保存对脸的欣赏就好了，别对其他方面有过高的期望。赛台下的郑佳慧人早就傻了，鼎鼎大名的刘乾都被解决了，算上这个人，台上这个狂人已经连斩80人了，排行榜前50都未必能够做到吧。赛台上莫凡索性席地而坐， 直接进入到明修的状态。挑战者还有一半多，若是不能够及时恢复一些魔能的话，根本不可能应对之后的战斗了。虽然说莫凡就算输了，也他妈不可能挨个给火焰的人道歉，但他觉得自己刚回归学校就做出如此无赖的事儿，实在是有损形象。大魔头这称号怎么着也得夺回来。 下一个，于振超。 老师，我能不能不上去？ 那名叫做于振超的学员已经开始后悔了。若是法师跟法师战斗，于振超会上去混个脸熟的，重在参与。可这下莫凡直接召唤出这么一个东西，于振超一下子没有骨气了。召唤生物即便是召唤师在控制着，可妖魔毕竟是妖魔，轻重谁也说不好，不小心被开膛破肚，即便没死也会痛苦无比的。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40章， 滚下去，否则我把你踢出火院，没出息的东西。 魏荣恼怒地说道。不得不说，到现在魏荣已经渐渐发现自己火院实在废人太多了，都出战80个人了，还没把莫凡给拿下。就算对方天生双系，那也没有理由落这么一个惨状啊。挑战者的排名是参差不齐的，现在就变成了前200名还有一丝挑战之力了。毕竟其中双灵种的法师面对战将级的生物是能打的，当然也是仅限于能打而已，要打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而狼族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力十足，连续战斗也不会露出疲惫的样子，甚至可以在战斗当中恢复体力。于是被击败的人数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场战斗更是从白天一直打到了黑夜。一些原本打算先吃饭再回来的人意外地发现吃完饭的他们都已经挤不进来了。 天生双系大战火院，连斩139人，召唤生物激星狼近似无敌，飞前100名学员请自行绕道。转系狂人完成不可能挑战，火院颜面扫地。 各种新的标题在大家的手机当中疯狂地传着，原本这场战斗还只是在几个院系当中传着，到现在已经不少校外的人都知道了。想来用了不久，高校都会关注这件事的。新生那边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大魔头莫凡了，他们索性将莫凡以前的事情也都给挖出来，人们不禁恍然大悟，看来并非是一代狂人横空出世，而是深入人心的臭名昭著的大魔头复活卷土重来，以他的嚣张气焰怒踏明珠主校区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露天的比赛台上方是一片星空璀璨的夜空。吉星狼之所以称之为吉星狼，正是因为星光的力量可以赐予他更强的恢复能力。以耐力体力著称的狼族生物，在获得了这种能够吸纳星光之力的特殊星纹之后，更是越战越勇了。假如这些挑战者是集体出手，吉星狼未必能够这么横行霸道，但一对一，100名之后的学员根本就敌不过他。在吉星狼不断地把战绩累加上去的时候，莫凡已经趁机恢复了不少的魔能。他不使用终极魔法，所恢复的那些魔能根本不够使用几次的，但是他的初阶魔法也非同一般，偶尔会遇到排行靠前的人中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的学员，他们能够和吉星狼做一些周旋，甚至给吉星狼带来一些伤痕。可是随着莫凡的超强的雷电立场的控制，以及半个中阶魔法威力的火姿相辅相成，那些100多名的高手都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了。一开始是一对一的时候，大家已经很难抗衡了，现在召唤兽和召唤师联合起来，整个战斗的画面更是惨不忍睹了。莫凡明显是一开始就预算到自己会打一个持久战， 又或者说这种虐菜的经验是相当的丰富，知道如何完美的节约战斗力，好应对接下去接踵而来的挑战者。数字还在累加，事实上真正能够称之为战斗的战斗并不是很多，400名之后的基本上弃权了，200名之后的纯粹是消耗，现在唯一的期望就是有更多的140名之前的双灵种的学员能够站出来，趁着这一次大魔头跟他的召唤生物精疲力尽的时候，彻底了结这场惊动整个学校的挑战风波。 这个莫凡简直就是个刺头，院长千叮万嘱要他别惹是生非，他倒没有惹是生非，简直把一个偌大的火院一锅端了。在他的理解里，不惹是生非就是这样。 闻声赶来的顾汉老师重重地揉着太阳穴，这里好歹是主校区，你一个新生低调一些能死吗？抱怨归抱怨，顾汉老师看到莫凡依旧站在那儿，站在这个学院的比赛场上，他的眼中带着几分欣慰，这小子还活着就好啊，还能够看到他生龙活虎的在学校里面惹是生非，这就够了。魏荣已经有些看不下去了，内心最受煎熬的就是这位系主任，他自己也开始后悔了，吃饱了撑的，干嘛因为他是肖院长亲自为他办理转系手续就要给他一个下马威呢？结果惹出了这么多头疼的事情了，这让他火院以后还怎么在别的院系面前抬头呢？ 下一个101名赵记。 魏荣已经有些有气无力的念叨，他魏荣在主校区教学多年了，还尼玛是第一次念挑战者的名字念得口干舌燥，念得如此的心力交瘁呢？多少傲气冲天的学生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今天他是被这学生搞得一点脾气都没了。101名的赵记走上赛台，整个比赛场上的观看者们在这时候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尤其是火院的学生们，他们绝望的眼睛当中闪烁起了一丝回光返照的光辉。 是赵记，他应该是所有挑战者中实力最强的了。 排名在前100的人是不能向比自己排行靠后的人发出挑战的，坐在赛台上那些被莫凡抢尽风头的前100名强者其实早已经咬牙切齿蠢蠢欲动了。 以前我就知道100名之后的人全部是一群蠢材，今天总算被这个转系生给证实了，要是我昆乐上去，早就已经把他连人带宠一起给收拾。 一名排在前100名的学员不屑地说道。 是啊，前100名的超级高手们都不能出手，让这样一个转系生在这里作威作福，真是让人可气。 要我说呀，你们这些所谓的超级高手也太虚伪了，一开始你们谁把这100名之后的战斗放在眼里了？现在又开始在这里逼逼这些东西。 一个脾气比较直接的女学员说道。莫凡这一战纵然是引起了整个火院的愤怒，但是其他系的一些学员看来是反倒魄力十足，狂有狂的资本，哪像那些实力的确强却总爱故作清高的人呢？嘴上说着不屑，那副蠢蠢欲动的样子却出卖着他们伪装已久的清高和自傲。 100名就是一个分水岭，假如魏荣老师一开始就将他的排名设在了第50名，这场闹剧早就结束了，害得我们这些不能出手的前100名要跟着那群蠢材一起背负这份耻辱。天生双系在我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他一个人拥有天赋，你说是吧东方明？ 一名显得几分骄傲的蘑菇发型的女生说道。东方明嘴角微微这一抽，那蘑菇发的女生显然不知内情，又补了一句， 东方明你怎么不说话呀？ 东方明翻起了白眼儿，老子就是不想说话。他东方明原本是很希望毕业之后直接进入灵隐审判会，都已经是那里的见习审判员了，谁知道就遇到莫凡这个煞星了，把家族好不容易为他铺开的路子给毁掉了。东方明清楚地记得当时跟莫凡战斗的时候，他连召唤生物都没使用自己就败了，况且对方应该还拥有暗影系的模具，而在这次战斗当中他根本没使用。 这个莫凡从始至终仅仅在最早的战斗当中开启了一个铝模具，天知道这个家伙手头上还有什么奢华的装备。一个能将初阶魔法都强化到第四级的人，绝对不可能就只有一双血兽靴。 他的召唤系好像也已经精疲力尽了，感觉这个召技非常有希望，而且他是所有挑战者中实力最强的。 人群当中有人说道，召技确实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吉星狼的速度明显没有之前快了，他的进攻也显出了几分无力。吉星狼身上的伤非常多了，因为是挑战火焰，每名学员都拥有火系魔法，其中有不少具备灵种的人，他们的火焰附带灼烧效果，积累下来这些伤已经非常影响吉星狼的行动了。莫凡考虑到吉星狼的身体，便将他收回到次元空间之内。莫凡这一收，几位系主任老师的脸色都变了。 别告诉我他还有契约兽。 魏荣整个人都不好地说道。契约召唤是召唤系的终极魔法，一般而言契约兽都要比次元兽更强盛好几个层次，万一莫凡的召唤系也修炼到了中阶，整出了一只比吉星狼更强的契约兽来，他们火焰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